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English.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Hello, dearest friends. This is Julia saying hello to you.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正，欢迎您走进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大课堂。 Hello, listeners. I'm Scott. Glad to be here. Glad you're here. Let's try again. Teach yourself English. 在上一次课，也就是我们第八课的 Section A 里面呢，我们学习了这个国家的一些说法，比如英国，也就是我们说这个英国的总称啊，应该是 Britain。那么意大利呢 ，Italy。还有一些词，比如日本，应该是 Japan。还有一个啊，牙买加怎么说来着？可能不太好发音啊 ，Jamaica。同时呢，我们还学习了一些有用的句型，比如说谁从哪哪来，也就是他来自哪个国家，我们要用谁谁谁加上 be 动词加上 from 加上国家，比如说 Koji is from Japan。 那么我们要说这个谁谁谁来自哪哪哪，同时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我们可以说谁谁谁 come from 后面加国家的名称。请大家注意，当我们用 come from 的时候呢，这个 come 它要根据人称的这个数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比如说他来自日本，我们就要说 he comes from Japan。 我们说他们来自日本呢，就要说 they come from Japan。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结识两位外国朋友，也就是具体的去了解一下他们。那么他们到底是来自哪个国家，他们又都是谁呢？一会儿就知道了。还是先走进单词典籍，一起来学习 Lesson 8， 也就是第八课第二部分 Section B 里面的一些单词。 New words for today Computer, computer, company, company, live, live, Manchester, Manchester, musician, musician, Paris, Paris, actor,Actor, with, with, Tokyo, Tokyo, housewife, housewife, university, university, good, good. 在我们介绍外国朋友的时候啊，除了介绍他是哪个国家来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他来自哪个城市。比如说一位朋友来自 Manchester， 大家能猜出这个单词是指哪个城市吗？ Manchester， 对了，曼彻斯特。那么拼写呢，应该是这样的 M-A-N-C-H-E-S-T-E-R ManchesterManchester, Manchester, 曼彻斯特。好，接下来再来看看这个法国它的首都巴黎怎么说 ？Paris,

Publish English. 英语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一起参加自学英语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第八课的第二部分 Section B。 在讨论之前呢，让我们仍然欢迎 Alan 参加我们的学习讨论。 Hi Alan. Hi Ginger, how are you? Welcome to the program. Oh, I'm happy to be here and I'm happy to be with the listeners too. Hi listeners. Hi. 现在请我们大家一块儿看一下 New Words。 New words, new page. We'll look at the first one. Photo. Photo. 很好，这里是一个很短的 photo. 可是在课文里边呢，我们一会儿会看到出现 photo 的地方呢，不如出现 photograph 的地方多。第二个呢，安静，宁静的。 Quiet. Quiet. Quiet. The opposite of quiet is? Noisy. Noisy, 大家以后也可以在课文中遇到的 noisy. Quiet 的反义就是 noisy, 吵闹的，喧闹的。我们现在看动物 Animal. Animal. Usually we use animals, right? 多些用复数形式更多一些。比如说很多 A number of. A number of. 如果我们说很多动物A number of animals. When you go to the zoo, you will see a number of animals. 当你到动物园去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动物。这里的 animal 加上 s. 摄影家 Photographer. Photographer. 第一个词是 photo. Photo 呢是 photograph 的缩写，简略式 photo.现在人们口语中一般都说 photo, 不说 photograph, 说的比较少。但是摄影家你不能简写。所以 photograph 后面加 er, 变成摄影师拍照的人或者摄影家。Okay, the next one, 洗印相片。 develop, develop, develop. 有些同学可能会问了这不是发展吗？对 ，develop 是个发展的意思，但是用在照相这个专业上，它就是冲洗、洗印的意思。请大家记住，英语中也经常出现一词多义，而且用的地方相对来说很灵活、很广泛。OK, look at the red column. 爱好、嗜好。 Hobby. Hobby.Hobby 指的是和正式工作不相干的业余爱好，这让我们想起很多不同人的不同 hobby。让我们问问 Alan。Hi Alan, you must have a hobby of your own. Yes, well, a lot of people have hobbies like stamp collecting、 mm-hmm. or doing special activities like collecting their favorite music or favorite pictures of movie stars. But my favorite hobby is really a sport. It's just rollerblading. Oh. And I have other hobbies like collecting music too. Oh, okay. 他人们都有自己的爱好，比如说集邮啊，收集唱片呀，还有那个收集明星的照片呀，人们都啊音乐家的照片。他自己的真正的那个爱好呢是在体育方面。And the kind of sport you mentioned, that's your hobby? Rollerblading. Roller skating. Roller skating.Very good.、希望大家能听明白 roller 就是带轱辘的旱冰滑旱冰。That's very challenging. That's a challenging game, right?、 Pretty challenging. But once you get the hang of it, it's a breeze. It's a piece of cake. Alan 讲了他的这个旱冰滑旱冰的技术，我说那是有一定危险性的，给人很大挑战。他是，但是一旦你掌握了，你会很欣赏的。希望有机会能看到 Alan 的那个旱冰表演。好，我们再看森林。 Forest. Forest, forest, 森林 The next one, Alan? Snake. Snake. Have you ever seen snakes with your own eyes? I have not seen a real snake living, but in Wangfujing, I did see a snake that was killed and cooked and then twirled around a stick and then offered for about 5 kuai. Wow. I was almost ready to buy it. Oh, okay. You are not scared? Not scared. Oh, 我们就看到蛇，我就问 Alan 说的是你有没有在森林里活动的经验，真正看见过蛇。他说我没有见过那个活着的蛇，但是我看到小吃街上有卖那个做好的蛇，他说我差点都买了。我说啊，还敢吃蛇？很多人是不敢的。 OK, 我们看等待 Wait 等待这个词呢，如果我们知道那个餐馆里的男女的服务员 waiter waitress 就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我们再看看 run 的过去时 ran 一个词变了，有 run 变成 ran run 的过去时是 run, 然后呢 run 还有一个就是又恢复到 run, 是一个不规范的过去时的变化，请大家以后注意。 As fast as can. Okay. As fast as one can. Yes, that's the way. As fast as one can. And try to run as fast as you can so you can catch the bus. 如果你想赶上那个汽车，你得跑得尽可能的快，能跑多快，即跑多快。As fast as. Okay, 我们请 Alan 给我们把单词整个念一遍，请大家跟读。 Photo.Quiet. Animal. A number of. Photographer. Develop. Hobby. Forest. Snake. Wait. Ran. As fast as one can. Very good. Thank you, Alan. Tips for words. 我是黎琛，大家好。今天请大家写下字母组合 ER。这两个字母在一起的时候有两种读音，发长音 ,和短音 ,先来听听发长音 ,的情况。Her book.Serve the people. Term, the first term. 这是第一号音第二号音字母组合ER用在词尾的时候，经常都是读短音。比如说，master, a station master.Hammer. Hit a nail with a hammer. Hunter. A good hunter. Letter. Send a letter. 今天我们学了字母组合 ER 在一起的时候的两种读音，你知道它们是什么吗？对了，发长音的和短音的好了，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我是黎春，欢迎你继续收听。